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生活就是的那种没有时间跑舞龙和跑音的节奏，旋律在四面八方，我就是听得感动，不要关上我耳朵， Just leave me alone。 一步一步改装车我想过我身边，像只美女砰砰砰，大水都累都啦啦啦，我亲了亲喉咙，朋友用音乐 say hello， 不做 party animal 照样还过头，感觉在指尖跳跃，只是控制不了，不要想来靠住我， Just leave me alone。 一步一步改装车呼啸过我身边，像只美女砰砰砰，那西哆瑞哆啦啦啦，我清了清喉咙，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

是一种罪。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，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又哪来那么多伤悲。如果真心付出是一种罪，我怀疑除了自己我还能相信谁，如果失去真爱人们都无所谓，那么我的心情又有谁呢？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？这问题问得我自己好累，我宁愿流泪也不愿意后悔，可是我害怕终于还是要心碎。 这样爱你到底对不对？ 是92年张艾嘉的一张专辑，叫《爱的代价》，就像是一本书一样，有一些主题，有一些口白部分，他每一次的讲述都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些阅历，还有一些歌曲，你或许听别人唱过，可是，在张艾嘉的演绎下，或许又有另外的味道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罗大佑的声音，《恋曲1980》。罗大佑出了4首关于恋曲的歌曲，这首《恋曲1980》呢，是一首写给艾嘉的情书。 你曾经对我说，你永远爱着我，爱情这东西我明白，但永远是什么？姑娘你别哭泣，我俩还在一起。将是明天永恒的回忆。山盟随风远去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亲爱的莫再说你我永远不分离。 这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《知乎者也》当中的经典的作品《恋曲1980》。

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